怎样让你

要过来，过去的阴影是你徘徊。 放弃这一切，不要放。

想对你说，不曾真正了解你，相爱是我们更迷惑，分开日子里也没太浓的思念，也许爱也只能那么多，全世界都给你，我只要你的心，可是我对你有多重要，我从来不知道，从不希望你能对我再好，也不以为你会变得更糟，不如我们都把彼此忘掉，那么淡的感情就不如 在门外坚持不肯离去，我能陪你听你，甚至为你出气，就是没拥抱的权利，不想再帮你劝你送你回去，我真的觉得自己傻得可以，我对你的感觉已经不能再压抑，决定不再让你为爱流一颗泪滴，我不要再让你走，我不要再为爱情低着头，他已失去所有值得你爱的理由，就在他面前握紧你的手，带你回到你最快乐的时候，不想再帮你劝你送你回去，我真的觉得自己傻得可以，我对你的感觉已经再压抑，决定不再让你为爱流一颗泪滴，我不要再让你走，我不要再为爱情低着头，他已失去所有值得你爱的理由。

是我不明白，这样并不算太坏，懂得爱说来无奈，来自对你亏待，没刻意掩埋，没对他坦白，你还在。送我回家，我还在猜测，他都是真的了。再见面前，一直想想还有某种关联，但客气是拒绝。新的朋友不在。才远远，不是我不明白，这样并不算太坏，能再次关怀，时间洗刷所有不愉快，后来的爱，我们尝试去宽待，懂得爱，说来无奈。来自对你亏待，没刻意掩埋，没对他坦白，你还在。 没说分手 想过能够和你一起老的，却都有别人了。 新的朋友不再重叠，我的世界你在边缘，不是我不明白，有些话没说出来，能再次关怀，时间洗刷所有不愉快，后来的爱，我们尝试去宽待，懂得爱说来无奈，来自被你亏待，没刻意 都是我不对，对不起，我不够完美。那扇门将两个世界隔离在冷战的周围，你为何都不说呢？说到底你要什么？掉眼泪是在折磨谁？这黑夜那样的黑，我们为何却都不能睡？世界总会 happy in a Sunday， 总会有人先说黑够了没？当你窗前放了玫瑰， Baby won't you come my way？Oh, oh, 也许我没说爱你 every day， 也无法永远不让你后悔。但我爱我们有笑有泪，爱的不完美，才是一种完美。着我的背，当今晚失去你约会，能熄了谁应该妥协，主旋律又该谁让谁？当情歌失去弦乐，而我们失去了解，所谓幸福只剩对嘴，倔强为何口是心非？说你受伤了无所谓，世界总会 happy in a Sunday， 总会有我先说是我不对。当你窗前放了玫瑰， Baby won't you come my way？ Oh, oh， 也许我没说爱你 every day， 也无法永远不让你后悔。但我爱我们有笑有泪，因为你是我 baby， 不完美也很完美。 You and I will make it go away， 风风雨雨为了谁？No, I will make this beautiful day。 我答应未来会努力的，记得说爱你 every day。 我爱你不只爱你的每种美，更爱你的伤悲，爱你所有的黑白灰。 申请商标注册版权申请就找顶呱呱， 专利申请专利授权成功再享三年免费监管， 注册商标一对一服务，价格低服务好才是真理， 知识产权服务就找顶呱呱，电话52514000，记住52514000，上小顶网。 跟团游太土，自助游太累，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。 跟团游太土，自助游太累，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。 跟团游太土，自助游太累，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。请下载六人游 APP。 这个夏天去哪里？和涂抹艺术教育背上行囊，一起走进山水百里画廊吧，体验浓郁的民俗风情，品舌尖上的美食，在大自然的怀抱下完成绘画创作。夏令营招募电话：150-0103-2318，150-0103-2318。

情习惯分离。哦，灰色天空下着哭泣的雨，诉说失去爱的恐惧。 最近跟哪儿发财呢？ 哎呦，最近手头倍儿紧，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，腿儿都磨短了。 您早言语啊，打5688四个九。